那有没有带圣经来教会啊？我在我的教会啊，我讲个笑话，我说现在做牧师的不能够说，请翻开雅各书一章二节，不能够这样讲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啊，全部用电话，我要讲，请滑到雅各书一章二节啊，我们一起滑到雅各书一章二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今天这句话是上帝要对Seremban Life Assembly 讲的一些特别的话。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我们再读一次，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这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第七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然后到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我再读一次，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能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然后还有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上帝感动我，他说在我们当中有弟兄或姐妹，你们正在试验中，你们正在忍受，你在你的信心经历考验。那当你说主啊，我有向你祷告，我有向你祷告，那你会赐福，你还会赐福给我吗？主啊，我为着你的缘故，我服侍了这么多年，我服侍到一个地步，我现在我感觉我的心好像神，我也不知道他在不在。那这是神对你们讲的话，我算蛮大胆的，我第一次来这里就这样子说，这是神对一部分的弟兄姐。他说你祷告了很久，你有些事情有见好转，你服侍了一段时间，你忍受试验 test， 但是好像还没有神回应你。那遇到这样的人，有一个情况，他开始疑惑，他开始疑惑。但是我说神，你可以不可以怜悯一些疑惑的人？那神可以，当然神会怜悯我们，当我们疑惑的时候。但是有一句话却是实实在在记载在圣经里面，是没有改变。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然后当你求的时候，即使你好久都没有遇到上帝，即使你有服侍，你有祷告，但你没有，暂时没有任何回应一段时间，你仍然要一点不疑惑。阿们。 因为那疑惑的人，然后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胜。哇，神，我可以不可以不要这样 rigid 啊？神啊，你就轻松一点啊，讲话轻松一点。啊，你忍受试探，对不起，忍受试验，那轻松一点好不好？没有这个，他说只有一条路，忍耐到底，你就得救。阿们。这是神对部分的弟兄或姐妹讲的话。当我来到，他说神今天不要做不到，但我还是会讲见证，大家放心。但是他说这句话要跟这个教会说。然后另外一个，他说有一些人在我们当中，他觉得神没有应允他的祷告，是因为他忍受试验。但是神要告诉我们，他说有一些人，他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他必须悔改。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请我来。但是我一来到，我在从后面这个红绿灯我驾车来的时候，上帝就给我这句话。阿们。一部分的弟兄姐妹，你们神听了你的祷告，虽然感觉你甚至在侍奉或者你在忍受苦难，似乎没有回应，但是神要你做一件事情，他说忍耐，忍耐，以至于你信心坚定。然后他说经过试验的人，这些人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另外一个，你被罪引诱，就不要说我没有遇到神，因为我受试验，因为我服侍，因为我做基督徒有很多的难处。不是，神说是因为罪的引诱，使你没有办法遇见上帝。阿们。那这是神对，那你说神，你讲了这段话以后，你要在这个教会做什么事情？他说你们不要错过我的时间，今年就是神的恩年。我去到几间教会，那个教会要不然就是正在建堂，要不然神有特别的话临到当中。今年是神的恩年，今年你就忍耐到底，神要回应你的祷告。阿们。今年你就要悔改，因为若你今年不悔改，你要明年见，明年见，明年你要等四十年。没有开玩笑啦，阿们。没有，我没有开玩笑，因为时间一到，没有分你是信主多少年，你高矮，你读书多。今天你听到我一个年轻人在前面，你觉得你会笑，或者你心里很压抑，今年你就要做决定。阿们。很重要的话，今年你会看到神的荣耀临到我们当中。阿们。阿们。好，我开始讲见证。我讲完神要我讲的话。好，来帮我放一放。 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就很聪明，然后读什么就会什么，然后有很多的表演，甚至我有拿过这个全神州儿童歌唱比赛冠军，然后家里也不错。但是来到一个时间，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忽然间读什么都越来越差，做什么都越来越差。对不起，我还有一句话要分享，上帝要提醒。我不知道你们在我们当中谁已经信了耶稣的，可以举手吗？你的家庭也是基督徒家庭。好，来，请放下手。神要你做一个决定，今年你就要做一个决定。因为今年你能够回应上帝，并且今年你能够享受别人为你的祷告，但是不要等明年，不要等明年，不要等明年。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在我的里面，不要等明年。今年你会享受教会的荣耀，今年你会享受讲员带来的神透过讲员带来的福分。但是明年就没有了。要么你就飞像如鹰展翅上腾，要么你明年就做小鸡。因为你的牧者也好，看看你旁边的人，很普通的一个人，他就飞了。我就啰嗦到这里，我的太太在后面，她可以作证，我很少这样子来分享。哎，我太太在后面啊，她头低下来。好，那当我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成绩越来越差，然后家里开始欠债，然后很多问题出现，然后常常看到邪灵，那常常不能够集中精神，那常常有各样的问题，那久而久之，帮我放一放那个图画，常常久而久之，我觉得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十常八九，十之八九，因为偶尔做生意会亏钱是很正常的嘛，偶尔考试考到差是很正常的嘛，那偶尔考到三十多名、四十多名是偶尔是还可以接受的嘛，但慢慢偶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常常考三十多名，常常欠债，常常有黑社会的人来到我家，常常看到鬼，久而久之也觉得是很正常了嘛，是吧？很正常了嘛。那或者每次祷告，或者是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也是很正常了嘛。因为人生不如意是很正常了嘛，阿们。千万不要阿门。那时候我家就有时候我在睡觉的时候就有鬼嘞压在我身上，应该是那个天气太热了，热到啊那个伤脑啊，然后不能够张开眼睛。后来啊，耶稣啊，我小时候去过主日学，后来就没去，这是很正常的嘛。是慢慢，忽然间我感觉到一阵风，然后我开始发现到我的灵魂被这阵风吹出来一半，然后我用意志力控制，我说偶尔遇到鬼也是很正常的嘛， 基督徒我也是会遇到鬼的嘛。然后每半个小时就吹一次啊，成绩考到很差，然后家里很乱，各样的东西很乱。那甚至我的弟弟啊，当这个鬼一来找我们的时候，有时候他就来拉我的脚，有时候睡觉睡一半已经睡着了，他就来拉我的脚，然后就好像有时候就是用风吹。那当他吹吹吹吹吹吹吹我打一个比喻啊，我请阿 Chris 来一下好吗？我的教会的会友，你要把眼镜脱下来先。我头发重不重要对你而言 ？OK 啊 ，OK， 那你放松啊，放松啊。那你没有放松，你很紧啊。那处处很紧的，就是讲唱出那个鬼来啊，我就啊，哇，他如果一直这样摇，一直这样摇，每半个小时一直这样摇摇摇摇，摇到一个地步，我会怎么样啊？你会有什么感觉？ 晕 啊，晕哦。那我谢谢他哦，给他一个掌声好吗？那一直这样摇，一直这样摇，一直这样摇，那我就感觉到我很晕。然后再摇，哦，晕到我哦，受不了，再摇。我一 lost conscious， 我知道他就，我就翻白眼，我就不是我了，他就 take over 我的身体。那我这个做哥哥的还好了，我做哥哥的是比较大胆的，比较坚持。然后，但是我弟弟也被摇，我，那我弟弟就 lost conscious 了，失去意志，然后翻白眼。他就跑，他没有跑很快，感谢主。那还是找他哦，那我妹妹在那边，刀就要下去了。然后我妹妹讲：“哥，爸，救我！哦，二哥要拿刀砍我！”那这个就是鬼服的人会做的事情，那就是看谁的意志力越薄弱，然后他就会拿掉你的身体的主权。那有时候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在楼上做功课，那我上到楼，我就你们家里应该有一些楼上有一个小客厅，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做功课做，哦，坐下，呜、哦。那我做什么啊？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不要理他，我就不要理他。哇！那我就看到一个白布，一个白布就在这里，然后就飘，呜、哦。就穿过去，哎，我就心想奇怪，怎么那个白布这样多间房不进，就进我爸爸的房间。那我就跑去我爸爸的房间，我就开他的抽屉一开，那帮我按一按，我就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婴儿的尸体在这个瓶里面，堕胎的这个婴儿的尸体，在那这个是降头来的，光头啊。那我爸爸养鬼仔，这个鬼仔是拿来今天如果我要做生意做到顺利，那我有一个马仔，我马仔 1,2,3,4,A,B,C,D， 那我要他听话，我就拿这个油这样子，他不知道的哦。他就中了咯，如果他没有耶稣他就中了，他不会这样一摸到他，不会这样一摸到就哇哇，没有了，不是那个 zombie 啊，那些蜥啊，一咬到就变，没有，还摸到他就 他完全一样样的，他回到家也一样的。但是我今天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把白粉放进你的底裤里面，然后帮我带出去。然后他会很乖的。带完后啊，他回家的时候还是很 normal 的。那擦在男人身上有这样的作用，擦在女人身上，你去外面做了一些事情再回来，还是很 normal 的。但是你就做了一些事情。那时候我的婆婆就带我回教会，因为圣诞节我就回到教会当中，很久没有回教会。那我的身体就有一些臭味，有一些臭味。然后我发现到，不是我发现，我的师母发现，我师母的女儿也在，你妈妈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她就拿了那一瓶roll on 给我，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拿 roll on 给我呢？因为有香味嘛，我的身体，那我就拿来查一下咯，就查。我查了大概两天哦，过后那个 roll on 是玻璃的嘛，有些不是塑胶的，有些是玻璃的嘛。然后那个玻璃里面就有这个左上角的东西在里面，有丝虫跑出来。哇，我讲这样肉下哦，它那个丝虫就跑进去。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哇，那个虫就跑出来。我说怎么会跑这些东西的？我没有去教会，我没有事嘛。但是我一回到教会，这些虫就要走出来。原来我身体里面有很多这些虫。然后有些这些虫会成为冰雹，看一看旁边的人有没有冰雹，为他祷告，摸一下他的脸。如果他跟你是一样的，安哥不要乱摸啊！我是说姐妹不要乱摸安哥，不是安哥不要乱摸。你看，这个不是钢头啦，不要怕。但是我的身上就有这些东西，然后我的脚是烂的。那我常常在，我很少穿短裤，很少穿拖鞋的，因为我脚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的脚，它叫做香港脚，那它是烂的白的。你偶尔啊，这边臭啊，偶尔脚烂啊，人生不如意是十常八九的嘛，那边一点，那边一点，没有所谓的嘛，是不是？那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跟肉下，我一去教会，这些虫跑出来，然后我去看 Doctor 关没有，我看另外一个 Doctor。我看西医，我在看中医，看我的脚擦药怎样就不能够搞定，那怎么办？那我就祷告，然后教会为我祷告，那为我祷告就死了，因为一祷告我就喊。那祷告的时候，他们可能唱耶稣你能，当时候没有这首歌，也十多年前，耶稣你能，哇，我感谢主，有那间教会没有嫌弃我，我喊了两年，喊了就吐，吐了又喊，喊吐，那我在地上滚。我不知道，如果你是领唱啊，你的心情是怎样？耶稣啊！这个 speaker 应该是好的 speaker。那当我一这样喊的时候，我知道一样东西：人生不如意，没正常的。因为如果是正常啊，我不会这样子吗？那我就祷告，那我有一些星座书啦，塔罗牌啊， 一些很多的漫画书啦，很多的算命的书啦。那我的牧师每次一祷告，我就感觉到有鬼从我身上逃走。那逃走了过后，我回家，我又翻那个星座书，一翻他又回来。我去到家啊，然后他又走了。那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又跑去算命，他又跑回来。那这样子啊，有什么用呢？那还有一样东西，那时候我迷一个明星，我相信你们已经不大认识他了，他名叫翟霆锋。你会笑，就是你的年纪也不小了。那时候他头发很长了，不是短的。那我的这个就是我的偶像来的，不可以动我的头发，我是软飘的。哇，这教会很乖了，没有人染头发哈。所以我在这边讲这个是 OK 啊。我每次经过那个镜子，我一经过我一定这样，因为他是我的神来的，牧师不能够动我这个了。他可以叫我穿 former， 他可以要我穿到怎样，但他就是不能够动我的头。然后牧师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把你的星座书拿出来，把你的东西拿出来，各样东西拿出来。”那所有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我就好很多，但是两年都不好。直到一次牧师在问我：“耶利米 ，Jeremy， 把你的头染成黑色。”那今天各位，如果你头发是白的怎么办？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让这个做你的神。你要在你最软弱的地方有一个记号，叫做顺服。我每次一看圣经，每次一唱歌，我就啊啊啊，忍不到了。我一看圣经，那个字就蒙掉，我一看漫画书，字就很清楚，图画也很清楚。那我就啊，好了，我喊了两年了。那时候牧师也很大胆的给我做那个 OHP projector， 现在是在后面。上次是这样的：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是啊。那也。最好唱那些没有将万王之王这种歌，我不能够打喊赞美主哈利路亚，我里面可以人万王、啊、不可以顶啊。然后那天我忘记唱什么歌，哇，放到顺哦，这样子放也可以。哇，你们不会笑了，因为刚刚信耶稣不久是吗？十多年前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话。那我想，好了，牧师要搏一铺啦，我剪短它啦，染黑色啦，我一染，那关键不在于那个 color 是染什么 color， 关键我的神，我的偶像变成我顺服的地方。我一顺服，马上我里面很多鬼很多虫了的释放。阿们。顺服啊是很难的，但是你若顺服，真心的你就得释放。那我开始成绩就考很好，因为我开始看到字，我可以明白圣经，我可以明白我在学校读的书。然后我就做什么，我就开始为我的爸爸祷告。哦，主啊，哦，那个他的房间那个东西我不能够动他，他房间有那罐东西啊。我爸爸是一个木匠，是一个家私楼，是做家私的。那前面是做家私的，后面是 啊，你懂啦，哦，红绿灯啊，红绿灯，有去过吗？我妈妈前面是中华中学的老师，后面不受控制，做了一些事情，她自己也觉得 normal 了，可以跳舞给一些uncle看，但是前面就做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也中降头，那降头从哪里来？从我父亲的黑社会背景的那些朋友来。降头从哪里来？从我的妈妈的家庭，我妈妈家庭是卖那些东西的，我妈妈家庭是在庙里面的，我妈妈家庭是开赌馆的。那他们就在我的母亲身上做了一些东西，来让他觉得他帮妈妈做一些东西是正常的。那我就为我的父亲祷告，我为我父亲祷告，我为我父亲祷告，我一祷告不得了，我一祷告他身体就不是出现左边上面那个，他出现左边下面的东西，在他里面就有针跑出来。那个针进到那个身体里面的时候，那个针就变成毛发。那个针这样子一直你练，我乱练的啦哈，没有太大过，拉摩拉摩拉摩拉摩，那个针就进到你要害的那个人的身上，他无论做什么就都不成功，他做生意失败，他家庭吵闹，各样东西，总之就是要做死你，因为你是我对头。那当我为我父亲祷告的时候，这些针开始从他的身体里面跑出来。那如果这个针在女人的里面，它就变成毛发。那个 毛发在里面，那如果有十字针，它可以针在里面，它可以连起来，好像你缝衣服这样连起来。然后在这边，那今天我很喜欢它，我就练啦摩啦摩啦摩啦摩，乱练的啊。那我就可以让他眼睛变大点，那个女人啊，不用去韩国了。那如果他不听话呢？拉摩拉摩拉摩，那女人哇，怎么我照镜子我的样子这样子的？哦，不可以，我要听话。那当我为我父亲祷告的时候，这些针就从他的身体开始扳直。哇，他就拿那个指甲钳或者拿钳子把他夹，把它拔出来。那他也跑去找这个泰国的和尚。那泰国和尚是怎样我不知道，我是听他讲的，因为我身体没有针，我身体有虫，不过搞定了。啊，麻利麻利用啊，可能是这样啊。那个针就哦，一天里面三支针出来，然后触完不是触完，触一半。哇，那个针出来，一个针里面大概有一个鬼仔，那里面身体里面有百多支针，那就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就拿那个钳子来拔，一拔出来的时候，身体就会流血了。那个做浆的人，哇，你去找那个泰国和尚，哦，每天拔三支出来，那个针会飞走的哇，如果他拔出来过后，他掉在地上。他就会找回他的下降头那个人，他会害回他的，他那个人会生病。那个人哪里可以？那个人就讲：“好，我做另外一个更厉害的。”那做降头啊，也是要用脑的。一起讲做降头，也是要用脑，害人也要用脑嘛，是吧？那他就换另外一种针，换鱼钩。那个鱼钩噗跑进去里面。拉摩拉摩拉摩，泰国和尚很厉害啊，真的是法力还不错。哦，那针就跑出来，然后你就准备拿那个钳子钳，一钳出来，咔，勾着啊！然后要么你咬断它，要么它就跑回进去。那我再讲一次，下降头啊，做坏事也是要用脑的。阿门。不阿们啊，但是我为我的父亲祷告， 他很久很久很久二十多三十年前去过教会，不过过后跌倒。然后我一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拔他的针，每天在那里拔，看可以不可以粘得到啊，一根毛啊，一拔出来变针，他身体很多一个点一个点在流血。然后他转回去旁边看，一看啊，有一个人穿着蓝色的袍站在他的旁边，你猜一下是谁？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我爸爸就看着耶稣，他说我几乎把你完全忘记了，为什么你会来找我？为什么你会在我的旁边找我？因为儿子为你祷告。那我为他祷告，主耶稣出现，主耶稣教他怎样解僵。那个时候就奉主耶稣的名。那平时不知道怎么地上没有什么头发，那就一直在落毛，那手没有毛了，但是会落到满地都是毛。因为主耶稣是大有全能的上帝，奉主耶稣的名离开，不是真跑出来落毛啊！哎呦，有人华人很简单，白话文叫好心难的，奉耶稣的名就脱毛。那一个我爸爸的释放，然后我妈妈的释放，我先的释放，然后我弟弟的释放，我妹妹的释放，的释放好不好？有好有不好。那我开始认识耶稣的能力，我父亲也开始认识耶稣的能力。我先说耶稣，我们有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在玩一些游戏啊，在玩哎鬼抓人，我不喜欢这样的游戏，我常常说要人抓鬼，我把它改掉。那我几时会有这样的想法，人可以抓鬼，人可以追鬼，那个鬼其实就很像野狗。那你看到野狗的时候，它对你那它会做什么？它就跑来咬你了。那野狗鬼也是一样的。那很多时候遇到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好，甚至华人这么奉耶稣的名，唔该姐妹。我们上到山上上个厕所，男人唔该姐妹，奉耶稣的名，嘘。那这样鬼是不会理你的，他不怕你的。你看那狗，姐妹，他怕你吗？不怕啦，你的，啾，他就走了。那我几时学会这招呢？那有一次我在冲凉的时候，我教会听了很多次，不过那个是很厉害的一个转折点。我在冲凉的时候，哇，那个水开，哇，有干扰了，谁的电话？是赞美敬拜的歌响起来。好，那可能就这样子哦，啦啦啦啦啦。然后我就冲着凉，我听到这个东西，哇，我这样哦，主啊，不知道是什么，可能，因为我爸爸曾经捉弄过我上厕所的时候，他外面反锁，然后把灯关掉，那吓我了，那我在，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家人捉弄我，那我就把水关掉，然后我就又听到这个声音。那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 我马上开门，我说谁不要玩啊，不要玩我，不要玩，我跑去我爸爸的房间，我再跑去楼上的每个房，我在楼上冲凉。我跟你讲，我讲不要玩的时候啊，我是没有穿衣服了，不要玩啊，不要玩啊。那我发现没有人，我就一手拿这个毛巾，一路拿一路冲，一路冲一路包，一路包去到楼下的沙发那里坐着。然后忽然间，我的心里，我想，哇，我心里跳很快很快，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我说，我知道是谁敲我的门。然后我的心里，因为我回教会了，我听过一个人，他名叫以利亚。当敌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求火从天上降下，那个火就烧灭所有的仇敌。我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有个感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烧！那为什么我这样大声呢？因为我很怕，越怕越大声。那我讲烧还没烧完，我烧！其实我没有喊这样长，我喊到一半烧，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忽然间有一个大很大的闪电在我的旁边，大概。我很难想象，因为就是那一秒钟，那一个闪电忽然间，我说烧，然后那个闪电就在我的右边，很大的响，不是，是砰，砰，就冲到那个楼上去，然后冲到头上去，还有一声砰，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如果那个雷啊，你可以感觉到那个会震，我说完蛋了。完蛋了，那个鬼完蛋了。阿们阿们，我的心跳啊，鬼来我都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个，当那个砰，我心里我可以感觉他跳出来，砰砰砰砰砰砰，因为神的能力，我还怕那个东西啊，还怕过那个楼上那个。那神是大而可畏的上帝，阿们。那从那天开始，无论我遇到多少次鬼，我都不怕，因为我知道，烧，学会了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是没有用的，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系咁啦，差唔多啦，可以毕业咗啦。后来又有一个鬼来到我的，在爬我的身体，爬爬爬爬爬 爬到上来。那我学会了，怕不怕？怕，紧张紧张，因为我知道只要他一上到来这边，我又要 lost conscious。我信了耶稣，但是他搅了我，他跑到那边，我扶住耶稣的名烧。然后我一烧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个电打到他身上，啪，他就这样子。他在我的这边，我看不到，但是我知道一个东西这样子晕了，然后呜跑到我脚上，啪。然后我看到我的脚这里有一个火花，啪，他就跑掉。眼睛可以看得到的火。那个时候啊，我才回教会。第二年吧了，阿们。如果神听我祷告，他可以不可以听你的祷告？可以的。如果你的身上有一样东西，叫做顺服的记号。如果你没有，奉耶稣的名，烧、杀、砍，没有用了。不是耶稣的名没有用，那鬼可能像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我认识。耶稣我认识，那什么谁啊？鬼会怕你啊！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你会有一个能力和权柄，因为你的身上有一个顺服的记号。顺服重不重要？重要。容不容易？太难了。 太难了。但是当你顺服，你会有权柄在你的身上。那我讲回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就也得释放了。他不得释放还好，一得释放受不了，因为他清楚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他受不了。然后他就那天我记得是2004年12月26号，那天是苏拉米来到 Penang 还有马来西亚、这个西马北马的地方，那我家也有苏拉米，然后我的妈妈就受不了。我的家在这个 Templer 跟 Mandin Light Industry， 你们芙蓉人应该知道这个地方。那在这个 Light Industry 下面，我的家在 Gotamas， 那个烧那个火就在 Gotamas 那边啊，你记得。所以我妈妈的释放过后，她开始发现，哎呦，我的妈妈怎么叫我做这样东西，我曾经我跳过舞给那安哥看，我曾经做过一些很羞耻的事，我现在醒过来。他就跑半夜的时候跑去这个曼丁跟 Templer 的这条路那边，半夜躺在那里两个小时，那里很多车的，我们常睡觉一听到哇哇哇，那我妈妈在那里躺两个小时，竟然一辆车都没有经过，你说为什么？我们给耶稣掌声好吗？那死不了，我爸爸发现老婆在旁边睡觉，哎呀，老婆不见了，然后去到那个马路那边把她带回来。带回来过后，哇，他的心还是很辛苦，他就跑去这个14楼了，他准备要跳。当他要上到最高的时候，他要跳，忽然间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话：你如果跳下去，你就永远都不能够得救。他听到很清楚了，一个声音跟他讲话，他马上他就退回来了，他就不跳了，因为你从14楼跳下去就永远不能得救，那就去霹雳跳了，可能可以得救。他晚上的时候就去霹雳准备跳，那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结过婚的人在那里拍婚纱照，就在这条桥那里，在晚上他就坐在那里，从芙蓉去到那里坐。我们祷告他失踪了，我们去罗巴的每一条后面的小巷，去到 Terminal One 的每一个的这个 parking lot 上面去找他，去到 Parkson 的Seremban Parade 的那个每一个高楼，因为他下午才准备跳，那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去找他，找不到。那忽然间心里有一个感动，他在那里，谁讲话？神啊！那如果在这个 Templer Road 那边，哇，那还找到啊，多了两条痕。那这里跳下来还找到了，这里跳下去没有了的，找不到了，丝都找不到。但是当找到他的时候，然后后来一个教会的弟兄就把电话 pass 给我妈妈，那时候我不在这个桥那里，就打给我，他说：“你妈妈跟你讲话。”我说：“妈，不要再做傻事了，我求你哦，别求你哦。”他说：“放心，妈咪不会再做傻事。”那在第三次自杀的时候，他忧郁症所有的心理的问题完全得释放。阿们。那给我最后一个 slide。直接按下去就可以了，再按下一个，再按下一个，再按下一个。那主耶稣出现在我父亲那里，那刚时候我们才刚刚得释放，我们的生命刚刚得释放。主耶稣跟我父亲讲一样东西，他说：“孩子，如果你要灵里的释放，如果你要灵里的释放。”你需要5年的时间。孩子，如果你已经错过你孩子的教育，你已经 你很久没有跟你孩子有很好的交通，你要恢复和你孩子之间的关系，你要让你孩子开始可以掌握课业各方面，你要单单专注在他身上花五年的时间。然后他说，主耶稣说，孩子，只要你，如果你需要，你要你的老婆，你和你太太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你需要专注在他身上，花时间在他身上五年的时间。孩子，如果你要经济脱贫，你欠百多两百千，那时候一个对一个贫穷人来讲，这是很大笔数目。你要用五年的时间还钱给大龙，还钱给所有刷爆了的 credit card。孩子，如果你要脱离这个黑社会的欺压，你要五年的时间。我爸爸就看着耶稣，我爸爸是满意满意的基督徒，那时候刚刚回家、看到耶稣还是不是很乖的。他看着耶稣，他说，哇，耶稣啊，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五年，我在四十出头，四十多岁，我不是要六十多岁才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信耶稣是这样的吗？应该吗、哦、你就是错过了这么多年，要 fight 回来也是要一点时间。那主耶稣就跟我的父亲讲一样东西，他说，你跟你太太一起顺服，跪下来，你太太顺服你，你顺服我，回到教会做一件事情，不用做什么，去教会坐下来敬拜就可以了。可是我爸爸是一个打手的，收钱的，很聪明的人，不过又很失败，又是很人家的大哥，又是泰国和尚的徒弟，怎样放三十年，怎样放很难放，放了一点又放不完，放得了一点，等下后来又去到Johor跟他的 黑社会的朋友混，混下混下又被抓，抓了又出来，出来又被抓。他已经看到耶稣了，主耶稣教他一招，太太顺服你，太太啊，老公做什么啊，不要呕他，是咩是咩、啊、不要，你只要做一句话，嗯，就可以了。做太太的会不会那很难的，是不是？阿们，难死了。可是这样，二十五年免费，要不要？啊，这样不同啊，阿们、啊。不过那个很难的，要练了，练了多久？练了半年，终于每一次老公讲什么，只要不是违背真理，他就然后我爸爸要学会顺服神。过后，那个牧师和长老就来到我家，他说，孩子、啊、我给你一个时间，你在这三个月里面你要完全脱离黑道，我已经释放你了，神释放你了，你要完全脱离黑道，不然你有三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你会终身监禁，第二，你的孩子会遭苦难，第三，你会成为残疾人士。我爸爸就做一件事情，哇，这个牧什么牧师来的哦，讲这样的东西啦，怎样做牧师的哦，没有爱心的、哦、那是我爸爸，哇，我这心就如果怎么将来骂牧师，结果三个月里面发生一件事，我还是为我父亲祷告。他就做家事的时候，他就锯那个木，一条木一锯，你懂我做什么吗？那推那个木的时候一推，喂，哒哒哒哒哒哒哒，四根手指断了完，都回的都是歪的。那个时候我开始恢复聪明了，我已经在 college 里面读书，从来没有读过这样好，一千个人里面我大概是，我的总平均每次大概是在第十左右了，从来没有这样好。我没有做工，我妈妈没有做工了，没有在中华中学教书，对我爸爸一个做工， 怎样做？主啊，你不是释放我们吗？但是主已经教你一个功课，顺服，顺服。那过后，可以不可以做打手？来过啊？怎样打呢？看到你就不看到你，不是要看你的那个 Terminator 手，还是看什么有铁枝的？可是啊，当他手指断的时候，那黑社会的人就跟他讲，包括他的仇家，哎，咁惨啊，放过你啦，哎，就这样就脱离黑道。教会的牧师长老就来探访，他就指着我的父亲，这一个月你会赚8000块，3000都很多了，平时8000，然后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16000，你债很快会还完，然后50多千的那个 credit card 的那个银行，他就打一个电话来 ，Hello。你只需要还一半就可以了，没有条件。我姑姑也是有欠 credit card 钱啊，但是她也有还。她说：“怎么会找你？我有还的，她不跟我讲一半，你不还的，她跟你讲一半。”然后在那个时候，那个大耳窿就给另外一个大耳窿追斩，又不用还，什么都不用还，还一直赚，然后。儿子没有做工，老婆没有做工，你一个还可以赚，没有办法，因为手指断了，一定要顺服了。这轮啊，没有办法，我妈妈顺服。半年里面，所有的东西恢复了，给耶稣掌声。容不容易？可以很容易，也可以很难啊。我不要骗你啊，我不想今天做一个来很容易，我可以告诉你很容易也很难，但的确很容易，神就能够赐福给你。阿们。我请事情啊，一个就可以了，一个可以了，一个可以了，一个可以了。哦，思清，你也不错了。就，但是今天难得能够用它，就暂时用。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告诉我的父亲，也告诉我的家。他说，这五样东西、啊、叫做正常生活。一起说，正常生活。今天我要问你一样东西，我不知道这五样东西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我还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正常生活，只需要半年。但是你不来到教会，今天你听了，你离开，神的管教会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不悔改。但是若你悔改，半年啊，很容易的，也很难啊，因为我们人的屁股很痒的，坐不稳的。乖乖来教会半年容易不容易？我做很多这个贫穷的事工，可以很容易，也可以很难。没有地方去的时候很容易，有地方去的时候虽然很穷，但是有地方去就 enjoy。但是这五样东西叫做正常生活，神可以在半年里面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说这个是这耶利米 的家事吗？关我什么事？我记得有一天在我做布道的时候，当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站起来说，我愿意回应耶稣，我愿意顺服，然后忽然间在天上出现一个异象，我说，主耶稣，今天我呼召人，这个只是一个 service， 我离开了， 然后是不是就这样完了？那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天上出现一个 seal， 一个印，开始印在那些站起来的人的身上。神负责，不是我负责，神会负责。然后神就开始一个改变，改变，改变，改变。然后有一个弟兄，从4-5千块，然后每一个月赚20千，从来没有试过了。谁做了？我不会做生意的，是他回应神的呼召，神印在他的身上。然后当弟兄姐妹走来前面的时候，忽然间神用耶稣用宝用血来签一个 contract， 我要用这个人。那这个叫做正常生活，但正常生活不是耶稣的呼召啊。耶稣说，我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神不是要救我一个人，神要借着我的生命。在15年前，当我祷告，牧师长老按手在我身上，可能很普通的牧师长老，他说神有一天要用你，你会站在众人面前来歌唱，然后当你服侍呼召祷告的时候，邪灵就离开那个人身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会得救。在15年前他跟我讲这句话，然后在15年前的时候，有3个牧者跟我讲一样的话。我等了15年，今年我才站在你们的面前。然后我就祷告，我说主耶稣，主耶稣，我在11点多开始祷告，祷告，祷告到4点多，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就很开心，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讲，哇，神要用我，我就看到弟兄姐妹，我去教会啊，我讲弟兄姐妹，神要用我，很大的用我，神祝福你，他很有礼貌了，没有讲傻的你都没有，他说神祝福你，很有礼貌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啊？神祝福你咯。然后我跑去跟牧师，我找芙蓉教会的牧师，绝对不是 Dr. 关啊。我说，哦，神要用我，牧师很兴奋哦，我很兴奋，有一天神要用我。上帝祝福你，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去吧，不要烦我。然后我就祷告，我的主啊，我祷告，祷告，祷告，我从11点多祷告到10点，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我说孩子，因为你相信，所以我拣选你。因为你相信，所以我拣选你。那个时候我还考阿威哦，但是他没有说因为你很好，因为你合格，所以我拣选你。没有，我相信我不是神第一个找的，我相信我可能是第5个或第10个。问这个不要，问这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啊，好要，我信。我不是第一个被上帝找了。然后忽然间我听到一个声音，因为你相信，很有威严的，我学不到，很有威严，男人的声音，很温和，又像网，很轻，因为你相信我拣选你。然后我听到这个声音，我怎样子哦？我很兴奋啊！哇，神真的要用我吧？神要用我。是是是，我知道神要用你，不过4点多回去睡觉啦。但是神的确用我，短短的这几场的布道里面，有100多个人信耶稣。你不用给我掌，给耶稣掌声好吗？那今天你也神也能够用你，不管你几岁，神要把权柄能力给你，神要改变你家的命运。当你今天你说举手说，神请你来拯救我，请你来帮助我，这5样东西对神来说是一个很容易的东西。我永远记得我的车，家里的车常常都是被拉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邪灵常常被拉走。我的家里的门是给黑社会 或者是给物主拿铁链锁着了，因为没钱交租，或者被人家赶走。有一天教会的牧师说，我一个感动，你们当中谁有什么想向神求的，现在站起来祷告。那时候只是一个星期三的七八个人的查经班，我就站起来，因为我实在太痛苦了。我说，神给我一辆车，不要被拉了，给我一间屋子。当我从学院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就驾着 一辆车新的来载我。然后后来不久以后，我家拿到一间屋子，我的查经班的朋友口水要流出来了。这个只要灭下来啊，神就把那个印在你的身上。这样容易吗？顺服很容易，也很难。那我现在要来唱一首歌给大家听，然后我做呼召。那我做呼召的时候，你要把握机会，你不要明年，不要明天，因为明天你就会要这样子才可以拿到。你放心，这样子也一定拿到的，但你不需要这样子拿到，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你说这样子真的吗？真的吗？你爸爸打你的时候，他就 sorry 啊，我打这样啊，用38%打就好。他下就是下了，但他下了他会服药，但你不一定要这样子。神是轻慢不得的，但神也是慈爱的主。我们来听这首诗歌。当你觉得软弱和疲乏，认为自己的罪孽重大，记起十架，回到十架，当你觉得自己没办法，起来面对自己的过犯，记起十架，回到十架，来到十架，宝贵十架，在主里有生命之恩，他满有怜悯和慈爱，回到十架，荣耀十架，主正展开他的双手，等待你回到他跟前蒙恩典。好，帮我们闭上眼睛。我在这里要做一个呼召，你回想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你已经过了几十年，20年、30年、40年，你说人生不如意，我都太发了，我发了，神啊，我看化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些都不叫做正常生活，这些都不正常。主说我来要叫羊得生命，这是第一点。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说，主耶稣，现在没有人看到我，只有传道眼睛打开，如果你愿意让耶稣来帮助你，在这五样你觉得你已经太发了，你说，主耶稣，我要你把手举起来，你说，主耶稣，我在这里，然后他要从天上把那个锈那个印印在你的身上，我答应你，孩子，我感受到神的恩膏在我们当中。那我给多你一次机会，让你旁边的人流口水啊！如果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年轻人，神都听我祷告，何况你呢？而且我不是贸然的来到你面前，在15年前神已经告诉我，孩子，你会站在人的前面，当他们回应你的时候，他们身上的邪灵和捆绑就会离开。如果你愿意，你说，主耶稣，我要过正常的生活，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说，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如果你已经举手，你就站起来，你不要管旁边的人。你说迟点等等明天吗？你说主 明年吗？我告诉你，神要把那个印记印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说主啊，我都忘了，我都忘了，原来我的生命还可以突破，我都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哟。主给你机会，不在明年，在现在，主给你一个机会突破你的生活，主给你机会突破你的生活。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求很多人站起来，因为你必须付出顺服的代价，你必须付出顺服的代价，不然你今天站起来以后你不顺服，你觉得然后就没了。你站起来，你说，神，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站着的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祷告。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说，哇，这个传道是啊，明年就没了，要么你今天站起来，你说，主耶稣，我在这里，我搏一铺了，这个年轻人在前面呼召，我就搏一铺。我家的老公，我如果我要搞定他要五年的时间，我家的孩子我要搞定他，我可能要用十年的时间。我感受到那个恩膏越来越强，神的荣耀，我感受到有开始有鬼开始要从我们当中逃跑，哈利路亚，可受巴拉罕，他开始受不了了，他开始受不了了。我告诉你，你生命中不能突破，不是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你生命不能够突破，不是因为神来自神的试验，是因为生命中有咒诅和罪。哈利路亚，巴拉罕。我们一起来祷告，站着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人要站起来？还有没有人要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站着的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把我的丈夫妻子交给你，我把我孩子交给你，我把我经济交给你，我把我生命中凡被欺压的事交给你，我把撒旦在我身上一切的捆绑交托给你。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燃烧我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我的生命突破，我的生命经历复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身上 有耶稣为我的印记。阿们。那你不要坐下来，我现在做另外一个呼召，我要做另外一个呼召。主说过正常的生活是我第一步，我来要叫羊得生命。你说我生命不单要突破，不单要搞定这五样东西，我生命要经历这五件事的丰盛。你来前面，你不来就没了，你来前面。你说主说我来乃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不是要得生命而已。当你来到前面，耶稣要用他的血来和你立约。哦里亚达拉巴罗库西巴拉卡西恩多罗巴拉卡达里汉达拉卡西恩多哦里亚达拉卡，你把你的手微微的举起来，向着耶稣，因为我身上没有宝血，耶稣有宝血，耶稣有宝血。你说我要经历丰盛，你敢你就来前面，你带着不疑惑的信心来求神要赏赐给那他所爱的。有些你说我来不到前面，我身体今天不大舒服，你就继续，你把手微微举起来给耶稣看。神要用你，神要使用你们，使更多带来极大的复兴，使许多的人的生命也得着丰盛。我感觉到一条河在前面，一条河在前面，生命的河在前面。哈利路亚，是的，一条生命的河在前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库西达拉霍多罗西达。阿里亚达拉库西达拉西达，伊巴拉，现在耶稣面前来祷告。阿里亚达拉西基里亚达罗山多，乌拉卡达拉西达，阿门。你的祷告会蒙垂听的，是的。阿里亚达罗山多，阿里亚达拉卡西达，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哦，哈利路亚。哦，我们来感受神的同在，神的恩膏。神的应许和慈爱，一个喜悦在前面的当中，弟兄姐妹，神喜悦你们，神喜悦你们，神喜悦你们。弟兄姐妹，你说我还有机会吗？我还有机会吗？你不要再等了，你不要再等了，因为最好的会给在前面。哦，若轩，你不要生气我，如果你在后面，你不要生气我，好像我父亲生气那个牧师，怎样做牧师的，将来讲话。对不起，凡渴慕的人就得着。阿利路亚，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在这里，我不过是人，但我是你的宝贝，我愿意被你分别为圣，我愿意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我愿意顺服你的呼召，请你从天上赐下属灵的权柄，凡我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得释放。使用我，不但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利路亚，修库巴拉辛，哈利路亚，修库罗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要这个教会喂养许许多多的有需要的人。你说我怎样会有这个的能力和资源？这个教会不一样，这个教会神会把这个活水的泉源、医治的泉源赐给你们。哦，罗库西基巴罗库西，特别医治的泉源、医治的泉源、医治的恩膏。哦，罗库西那拉卡西诺，阿巴拉西达拉卡西诺，好像河流一样，好像河流一样，淋到你们当中。 但是我还是感受到有拦阻，有拦阻。你要回去检查自己的生命，你要回去检查自己的生命。主啊，我家里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今天我愿意顺服。我家里还有一些偶像的书籍，我家里还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我的生命中还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主耶稣，你要我顺服我的老公，好了，我顺服你了。做男人的要顺服你的牧者，好了，主啊，好了，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我来祷告。主耶稣，你看到许多的生命在你的前面，主啊，今天让你的恩膏，让你的喜悦临到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我还在祷告，再给还有一些在犹豫的多一次机会，多一次机会。主，他们还没看到的，我的家人有一些还没看到了，再给他多一次机会。哦，那修过完了，哈利路亚。主啊，如果你要拯救我的家人，你要用什么方法，你就做吧，你就做吧。我相信你，无论你如何管教，我都相信你，你必会保守他的生命，并且他生命后来一定蒙福。哈喽过去，你敢吗？你敢吗？你把你的孩子交给神，你说神啊，这里有一些做父母的神在对你说话，神啊，不要打他。没有，你说神，我把他交给你，好像传道把父亲交给你一样，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动手好过别人动手，你动手以后你会吃福。我把我的家人，我把我的丈夫太太交给你，我也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也请你来管教我，也请你来管教我。感谢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们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教会，很少教会当我说到顺服会有这么多人来到前面。感谢主，我把时间交给Madam 关，哦 Dr. 关。 Amen， 来，我们给热烈一个热烈掌给上帝，哈利路亚。你如果有什么特别要跟我们讲一讲的特别东西，特别带到，你可以来见他过后啊。哎，我们来站立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就结束了好吗 ？Amen， 哈利路亚 ，Amen， 唱一首诗歌。